分享曲奇饼。 That's two each, said Victoria and Sam. They look as good as your grandma's, said Peter, and smell as good. 那 Victoria 就和 Sam 一起说，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人了，所以每人可以分到两块曲奇饼。 Peter 就说呀，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你奶奶做的那么棒，闻起来就像是你奶奶做的那么香。 Nobody makes cookies like grandma, said Ma as the doorbell rang. 妈妈说，没人做曲奇饼能够像奶奶做的那么棒。紧接着，门铃又响了。 It was Joy and Simon with their four cousins. 哦，原来是 Joy 还有 Simon 还以及他们的四个表兄弟姐妹们。 Come in, said Ma. You can share the cookies. 妈妈就说呀，你们快进来吧，你们可以一起分享曲奇饼呢。 That's one each, said Sam and Victoria. They smell as good as your grandma's, said Joy. And look as good, said Simon. 那 Sam 和 Victoria 就说呀，现在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了，每个人可以分到一块曲奇饼。 Joy 就说，这些曲奇饼闻起来就像是你奶奶做的那么香。 Simon 也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你奶奶做的那么棒。 No one makes cookies like grandma, said Ma as the doorbell rang and rang. 哦，妈妈说没人能够做曲奇饼像奶奶做的那么棒。我紧接着门铃响了，响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Oh dear, said Ma, as the children stared at the cookies on their plates. 哦，这个时候妈妈说，哦，我的天哪，这会是谁呢？而就在这个时候啊，孩子们都盯着自己盘子里的那块曲奇饼，大家都在想，如果要是再有小朋友来，曲奇饼要怎么分呢？ Perhaps you'd better eat them before we open the door. 哦，大家建议说，或许啊，我们应该先把曲奇饼吃掉，然后再开门。 We'll wait, said Sam. 那 Sam 说呀，我们等一等，看看门口到底是谁。 It was Grandma with an enormous tray of cookies. 哦，门口站着的原来是奶奶，她带来了一大盘子的曲奇饼呢。 How nice to have so many friends to share them with, said Grandma. It's a good thing I made a lot. 然后啊，奶奶就说道，你看呢，和这么多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曲奇饼，这是一件多快乐的事儿啊！快看，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曲奇饼呢。 And no one makes cookies like grandma, said Ma as the doorbell rang. 你看吧，妈妈说道，没人能够做曲奇饼像奶奶做的那么棒。而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又响了。 Who is knocking at the door? 会是谁在门口敲门呢？ OK,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故事虽然比较简短，但是内容却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吧，包含了数学知识。 How many cookies are there on the plate? 这次老师想问大家呀，在盘子里面到底有多少块曲奇饼呢？你算出来了吗？ 还有啊，故事也教会了大家要学会分享，与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曲奇饼是一件多快乐的事情呢。 最后啊，也给大家了一个想象的空间，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在门口呢？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猜一猜，讨论一下吧，别忘了告诉给 Jason 老师听啊。Ok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